定能踏过，让晚风轻轻吹过，伴送着情有花香，像是在祝福你我，让晚星轻轻闪过，闪出你每个希冀如落花，快要接受我。离奇命运就算恐吓着你，做人没趣味，别流泪，心酸更不应舍弃，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。 真的不同，也许我应该

都有那么一天，绕过大大地球一圈又见面。过了夏天冬天又是一年，忙得忘了去年生日许什么愿，到了今天哦今天我才发觉，小时候身体里面，每一个房间都有人在想念，看得到却摸不着的他的脸，每一个时间都有人怕想念，藏进大大城市里面寂寞的脸。夏天冬天不知不觉，想拥抱的想爱的又错过一些，直到闭上双眼我才发觉，母亲的怀抱还守护在我身边，小时候的王子还住在我心里